经站在出发的路口，何必去问能同行多久？只要我们十指紧相扣，就把一路风景看够。白天倾听花开的声音，夜晚看见满天的星斗。陪伴若是你深情的告白，我的答案就是相守。长长的路慢慢的走，身上的伤轻轻的揉，这种感觉恰似细水长流，默默滋润以后的以后。长长的路慢慢的走，彼此的心细感受，爱情路上何妨做只蜗牛，月月年年都那么温柔。天倾听花开的声音，夜晚看见满天的星斗。陪伴若是你深情的告白，我的答案就是相守。长长的路慢慢的走，身上的伤轻轻的揉，这种感觉恰似细水长流，默默滋润以后的以后。长长的路慢慢的走，彼此的心细细感受，爱情路上何妨做只蜗牛，月月年年都那么温柔。长长的路慢慢的走，身上的伤轻轻的揉，这种感觉恰似细水长流，默默滋润以后的以后。长的路慢慢的走，彼此的心细细感受，爱情路上何妨做只蜗牛，月月年年